桥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，只要我 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感谢你的密切关注。每天的同一时间，我都会在你最熟悉的这家电台用30分钟的音乐欢迎你的到来。今天的第一首歌呢，我们来跟各位重温到的是李复兴和李翊君所演唱的《评剧》。《评剧》呢是1987年李翊君所演唱的歌曲，收录发行的专辑呢也是《评剧》当中。从此呢也是开启了他人生的音乐生涯。出道28年的他，歌声呢横跨了70、80到90年代，就像是一种特殊的记号，记录了各个时代的人的一个记忆。歌曲呢也是表达了两个人的情感。不管以后是在一起还是分开，彼此之间呢都是有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不会忘记。李翊君呢很多歌曲都曾经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，进入到了内地，而李翊君呢也凭借着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，一度呢红遍了祖国大江南北，被称之为了真正的情歌传唱天后。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听听每人一首经典，有请接下来的王岩和何颖，我听过你的歌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左右 送给你呀，我衷心谢谢你的厚，爱你的真情，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， 用音乐送给你。 这首歌呢是选自王岩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哪一天能拥有你》。何颖当时的身份呢是王岩的歌迷，歌迷与歌手对唱，在国内可能是王岩的首创。这首歌编排很简单，我相信大部分25岁以上的人都可以随着旋律哼唱那么几句。王岩呢，一位出生在北京的歌手，却南下来到了上海，凭借自己的实力确定了自己在上海流行歌坛的一个定位。来听接下来的这一首情歌对唱，是杨坤和陈琳的《两个人的世界》。 两个人的世界，隔着一道不信任的防线，总是怕对方说美丽的谎言，敏感的双眼，小心的刺探，仿佛要把我彻底看穿。 两个人的世界，太多误解和无力的纠缠，总是怕对方对自己冷淡，过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太情感。 你对我不了解，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，有时给我温暖，有时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。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应该那么说，说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我。 真的没有做错，你不要再胡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， 上了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了锁。两个人的世界，太多误解和无力的纠缠，总是怕对方对自己冷淡，太多的顾虑和过多的解释，能不能不要太情感。 所以感觉爱是那么危险，有时给我温暖，有时让我不安。我们相爱不是偶然，爱的过程却是那么困难，是否让一切变得简单。 我真的没有做错，说什么我爱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 我真的没有错， 我真的没有做错。 你不要再胡乱猜测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上锁，不要让迷惑把自己的心。

上就挥之不去。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来前行，带着各位去重温经典。来听到的是王杰的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，王杰的经典之作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，告诉我们，爱不一定要说出来，只要你让他幸福就好。有的人呢，该忘就忘了吧。虽然说曾经那么爱过，最近呢一直在听王杰的歌。他最火的那段时间呢，我没有留下任何回忆的样子。奇怪的是，以前你根本听不懂，也不喜欢的歌曲，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的时候，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，你瞬间就听懂了这些歌曲里面所要表达的心声。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，但岁月无法长驻，而我只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真情永驻。来听接下来的这位压箱底的歌手了，这是龙飘飘给我们带来的《月儿像柠檬》。 亲爱的，